石毅到底是石家人，听见这话就反应过来了。 爸，舅舅是不是已经查到是什么人了？ 结果他父亲瞪了他一眼。 我知道你受伤的事，就直接报警了。不过你舅舅动作比那边还快一点。你先告诉我，你之前跟赵子聪的事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 还瞒着他动了他以前战友的关系。话都说到这里了，石毅当然也不敢再瞒了，把之前跟赵子聪的事情大概描述了一遍，但是具体打架的事由倒是也没有提得太清楚。说到当时英明帮他顶罪的事儿，就听见他父亲插了一句评价： 简直越来越不像话。 他看着英明说： 你跟赵子聪之间的问题既然是因为石毅而起，这件事就让石毅出面处理吧。 他对英明说话的态度明显要比对着石毅的时候缓和一些。英明皱了下眉： 那些是赵子聪的人？ 不过倒是也不意外，本来最初也怀疑过是不是威赛的人做的，但是想想威赛既然找了律师来跟他谈，就算真要做点什么事来找他麻烦，应该也不至于用到这么不入流的招数。何况真要是威赛的人，应该不会对石毅动手的。石毅在旁边很干脆地骂了一句： 我操他大爷，那个孙子。 他父亲看他一眼没说话，打量的视线来回看了英明两眼，显然他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英明是什么人了。后者被这么打量也没做什么表示，态度还算自然。等到被审视完了，才看见石毅的父亲很轻地点点头： 我听说你跟威赛那边也有点麻烦。 说完这句话，石毅的父亲转头看了一眼石毅： 你上次来找我说威赛的事儿，是不是就为了英明？ 石毅先是一愣，然后点头： 嗯， 下次帮朋友就直说，还跟我白说是为了工作。哼，你以为我不搞清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就会稀里糊涂地帮你忙了？ 这话一说，石毅脸色有点僵，不过最后还是问了一句： 那现在 你们先老老实实地告诉我，到底跟威赛之间是怎么回事？不准再有一点隐瞒。 威赛的事主要是英明来说的，石毅的话很少，偶尔也就在旁边补两句。他心里清楚，因为他打架受伤的事，他爸爸心里不痛快，这时候他说的话不会有半点好处。英明把话说得很实，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，来龙去脉包括威赛的律师找上门他都说了。石毅的父亲把话都听完了，并没有立刻接话，而是考虑了一会儿才抬起头： 你现在的态度还是跟最初一样？ 没变。 过了好半天，石毅的父亲才点点头，很轻地笑了笑： 哼，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。 他看着英明的眼光里有几许欣赏，然后才把视线转到石毅身上： 行了，威赛那边的事儿啊，你就不要插手了，过段时间再说。 说完他站起来： 你先跟我回家吧，眼睛重新检查一下。 这句话虽然不是看着石毅说的，但是明显针对的是他。后者愣了一下，本来想说什么，但是最后也没开口，只是看了英明一眼，然后有点无奈地挑了下眉角，跟在他父亲身后。快要到门口的时候，石毅的父亲突然回头看了英明一眼： 你们朋友之间有时候做事要多劝着点，不要有事了就互相兜，真造成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伤害，你们是会后悔的。 英明很配合地点了下头： 我明白。 寇金他们看着石毅和他父亲一起走了， 就走进病房打听了一句。 怎么样，挨骂了？ 没有。 英明下意识地掏出兜里的烟点上，之前顾虑到石毅是个病人，他憋了好几天也没有抽过。但是他有个胳膊打着石膏，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。耗子过来帮了把手，给他点上烟。 石毅这是怎么着了？跟他爸回家了？ 肯定得回去吧。军区那边的医院应该比这里的好些。 英明抽了两口烟，然后慢慢地吐出烟雾。石毅的父亲远比他想象的有压迫感，但并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蛮横做派。以前想象中以为这种将军头衔的人对人都很不客气，今天亲眼见到才觉得跟想象中有所差距。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疼石毅，语气里责备和气恼都有，火气却一直压着。只是周身包裹的那种历尽沧桑后所沉淀出来的睿智通透，很容易给人一种无所遁形的压力。有这样的父亲，也难怪会教育出石毅这种儿子。忍不住笑了一下，英明敛了敛视线。 石毅既然跟他家里人回去了，应该问题就不大了。扣子，你回头帮我打听一下，赵子聪最近都在什么地方混？ 寇金一听他突然问起赵子聪，只想了一下就反应过来。 对你俩动手的是赵子聪？ 看着英明点点头，他狠狠地咬紧后牙。 我操！ 上次的账都还没算清楚呢，这小子是找死吗？耗子显然也被搞得很火大，他看了英明一眼。 你准备怎么办？ 英明抽着烟，微微眯起眼睛，视线在烟雾之中显得不是很真切。他在娱乐圈里起伏这么多年，虽然如今混得不说是风生水起，起码见过的、听过的、遇过的事情都不算少数了。别人不惹到他头上，什么都好说，真顶到头了。他冷笑了一下。 该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呗。 石毅回家的那天晚上，英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是提醒他洗澡的话不要摘眼镜。结果对方很快就回过来，说家里要给他安排做手术。英明皱了下眉，直接打了过去。只响了一声，石毅就接了。首先是一阵熟悉的低沉笑声。 我本来还说要跟你打过去。 你回家挨骂没有？ 骂是肯定要挨的。不过有我妈在还好，只是被唠叨了两句。 石毅靠在自己卧房的沙发上，爬了爬头发，长出一口气。 你呢？胳膊自己带着行吗？ 我这级别还够不上伤残人士，不影响生活。 英明笑了一下，然后话题转到他打电话的原因上。 你家里给你安排的手术是弄眼睛的？ 想换个角膜。 石毅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情绪起伏，英明很轻地皱了下眉。 你不愿意？ 虽然是疑问句，但是语气里已经有了几分确定。对于两个人之间的这点默契，石毅实在忍不住很轻地哼了一声，也不知道是调侃还是感慨，最后叹口气道： 医生说就算做了手术，也不能确保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，想要像以前一样基本上是不可能了，最多能到 0.3 这样。 英明在那边只是沉默。 既然反正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了，何必浪费这么一个角膜呢？我怎么说也不是瞎子，没必要这么折腾。 这年头角膜虽然不是多稀缺的东西，但也是排队名单拉了老长的一堆人盼着。横竖都要戴眼镜，差个几百度压根也没什么分别。他说完了，过了很久，英明才插了一句。 你家人同意吗？ 当然不同意。 石毅端起茶几上的茶抿了一口，然后慢吞吞地放下。 我妈都快跟我急了。 这件事上他家倒是统一战线。 包括他小舅舅，所有人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逼他就范。不过他已经拿定主意不做这个手术了，回去再去跟他们好好说说吧，真的没什么必要。最初确实是不太好接受，但是从知道这个事实再到今天折腾到现在，他已经彻底消化掉自己将来这辈子离不开眼镜的事实了。幸好外表看着没什么影响，眼镜戴久了也慢慢不那么难受了。